憧憬，是恢宏的想象，是炙热的感情， 加个宽呀， 是美丽的象征，是无穷的希望，是力量的绽放，是勇气的勋章。12月29日，北京青年广播邀请你参加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共迎2018，共享青春芳华。 时间下午的4:06，欢迎来到 FM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那今天跟我一起在主播台上的是我的好朋友，也是同样在明年要接手我们这个节目2.0版本旅行环节的苗山，欢迎你。 大家好，我是2.0的苗山。 1.0的我已经要下线了，明年我们女神百分百即将全面升级为节目，改名叫做潮流梦工厂，而且我们的播出时段呢也会改在更黄金的晚上5点到7点。那么我还是将会在健身和美妆环节等待着大家。那我们的更多的一些旅行的资讯啊，还有一些国外很好玩的集市啊，一些淘货的一些情况， 对， 就交接给你了。 对， 是的， 以后我负责给大家淘优惠、淘好货，然后淘划算的、淘漂亮的、好吃的好玩。我有点累， 砍价大王你好。所以呢，大家也不要忘记在我们的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另外可以直接在新浪微博上面搜索到活力98，就可以收听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了。那今天是星期二，今天嘛，因为是2017年的最后一期旅行的环节了。 哇， 而且这 年要过去了， 这年要过去了，而且呢各个节日马上就要扎堆来临了， 铺天盖地的。 是的，所以今天在节目里当中呢，想跟大家聊一聊除了在咱们中国各个国家过各种节日的氛围都是什么样子的，很好奇啊。 因为现在过年的时候对大家来说是一个给自己放一个假的机会和借口，所以大家可能会计划着上全世界各地去逛一逛大好的河山，游历一下。 比如像我这种没有出过亚洲的人，就非常的想出去看一看。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的嘉宾呢，要隆重介绍他出场了， 当当当当，非常当当， 对，非常帅哦，皮肤也很好，我刚才偷偷有看好几眼。他是歌手齐雨佳，让我们一起欢迎雨佳，欢迎你。 恭喜，欢迎 雨佳。最近也是有发新歌， 对， 然后今天是 MV 还有那个新专辑的一首新专辑的一首英文歌曲都即将和我们见面，那一会儿在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放来听。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资讯环节，女神麻辣烫。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进入到周二的旅行环节的麻辣烫。那今天呢，首先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日本过年或者留学的朋友们非常有福气，因为我发现在日本这个国家它跨年的方法有很多。我想先问问你们两位，你们平时每一年在跨年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就是特别的玩法，或者这两年跨年都是怎么跨的？ 我们大嘉宾先说。 大嘉宾先来介绍一下。 我觉得我还蛮无聊的，我每年跨年好像都是那样，就 会喝醉吗？ 不会，不会喝酒。但是就是可能每年跨年大家都是在倒数时间吧，就是为了那个倒数，倒数完了之后就各回各家了吧。 会选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倒数吗？ 好像人越多的地方越好吧，就是 你已经是一个歌手了，千万不要告诉我在 KTV 不会不会 在 KTV 唱着自己的歌然后倒数是吗？ 一般来说就是在那种大广场吧，人越多的地方啊，因为大家都比较有氛围一点，对，大家可能情侣之间抱在一起啊，老人带着小孩这样， 那今年有人跟你抱在一起吗？ 当然没有 还有好几天呢， 好几天 很难说过两天的事儿啊。 那 现在没有， 过两天你打算怎么过？现在有计划了吗？跨年的时候？ 跨年没有什么计划，可能还是跟往常一样吧，倒数完之后睡觉。 很多朋友聚在一起，喜欢这种人气儿多的地方，对不 对？ 对 对对，因为我比较，可能我比较喜欢凑热闹吧，就是人越多的地方，对我来说我会开心一点。 嗯，喜欢大家一起聚在一起的热闹景象。 是的，珊珊呢？ 我啊，其实我是一个动静相宜的人。浑身又冒了一点， 你自己信了吗？ 浑身出了一点汗，就是我既可以找个安静的地儿过，也可以找个热闹的地方。 那去年怎么过的？ 我想想啊，你说的是12月31号那天吗？ 啊，对呀， 去年哦，我去年是在欧洲， 嗯哼， 我是自己去拍了个视频，然后 一个人啊， 其实是带了。叫做摄像和导演的人，但其实也没发人家钱，所以我们只是自己拍着玩，但是现在回头看还挺好的，就相当于我们自己成立了一个小的设计组，设置组，我们去拍，然后呢是在德国过的新年，而且包括他们西方的新年和这个跨年的12月31号一起过的，我记得到了一个古老的教堂，其实我们都不信教，然后呢对这个宗教也不是很懂，但是在新年夜，然后呢进了教堂，那个钟声一敲起来，然后呢那个风琴声一起，哇，就感觉很安静，然后我就觉得哦，原来新年其实可以这么平静的度过的。 那太不适合你了呀。 对，就我也 就应该燥起来呀。 我也才发现我怎么还有这一面。 其实呢刚刚也说到日本，在日本生活的朋友们过年的方法很丰富，比如说他们会看，每年都会固定，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会看红白歌会，就像咱们国内的那个春节晚会一样的隆重，会把他们在日本国内非常有名的一些歌手啊、团体啊，还有今年很厉害的一些网红、一些热门的人物都请到这个红白歌会上面去。另外呢，日本人其实也是会有一个福袋的文化， 就是跟我们的红包有点像，是不是？ 不太一样。 我想的， 他的意思就是各个品牌、各个商场都会推出自己的福袋，那个福袋的价格可能是非常低廉，但是里面有远远超过它价值的商品在里面。 哦，大礼包。 对，大礼包。 随机的。 对，各种品牌，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牌子买，这样的话风格可能也会跟你平时差不多。但是如果选错的话，可能也会选到里面东西都很丑，一个也不适合你， 哦、 就像那种抽奖一样的感觉。 哦，所以其实 给自己一个惊喜。 并不知道里面到底能抽中， 并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我天，我不敢， 你 不 敢吗？ 我不敢。 雨佳，你是会喜欢买这种东西的吗？ 我应该会喜欢，对啊， 就有一种很惊喜的感觉呀、 啊啊，就感觉哇， 我是保守派， 自己买个东西都是别人送的。 哇，他就喜欢冒险，一看就是。 如果你要是买到不适合自己很丑的东西，你就可以高价卖给别人啊。 我卖就是我会低落 的, 的， 我心里想着亏了， 不适合你这种讨价狂人， 我没有安全感。 接下来呢，说到跨年，想聊一聊跨年礼物。你们平时生活当中每一年跨年的时候，会不会想收到别人送你们礼物，或者有没有习惯送给朋友和家人礼物？ 大嘉宾呢？ 沉默了， 好像我都没怎么收到过礼物哎，跨年。 真的吗？ 你这回答的好巧妙。 啊、 我还 为什么今天嘉宾从一出场到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很苦，跨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可以过，然后 就很孤单、啊、就。 31号我陪你。 你别想占便宜。 仗义吧。 太仗义了。 怎么说呢，我说他很聪明在于你问他有没有这个送礼物的习惯，他说哎我好像都没收到过，觉得好惨。但我其实还在精心的想我为什么没送人，你看这就是出发点不同。我真的刚才有点，你问完了， 你从来过年的时候不会送别人礼物吗？ 你刚才问完了我特别懊悔，我在想12月31号我想从来没有送过人家礼物。 那你有收到过别人的礼物吗？ 收到人家还真的请过我吃过我饭，其实这算礼物，这算是新年的时候 请你吃饭你不回礼，你这个人怎么是这样的？ 我会当下特别开心，哇这个日子你还会陪我吃饭， 那谢谢你了，最好再送点礼物更好了。 我会想我记着，我永远记着，以后你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一定是两肋插刀， 但是想让我送你礼物没门儿。 哎，我都没想过这个事儿。真的。 所以今年很多的化妆品的品 品牌也是推出了这个节日的限定款给女孩子们，所以如果是这样的彩妆盒节日期间送给你，你会想要吗？ 哇， 这是来自于纪梵希今年出的一个限定款的眼影盒。 哇，这个盒子我可能都不会用的， 真的 好看。 你又不化妆，你要不要去纹个眼影？ 不，你知道吗？虽然我平时想不起来用，我懒，但是我会买的，因为它真的好看。对我来说，只要盒子好看，我可能就买。 啊，你是这种人啊？ 对，我喜欢盒子， 拍照用。 其实不是拍照，我就是看着它好看， 自己欣赏。 我是个纯外貌协会，哪怕是盒子。 天秤座的吗？ 所以，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今年各大品牌推出的 罗兰 对节日限定款，这是来自于杨树林牌的，他们家今年很红的一款限定款的产品。还有纪梵希也推出了限定款的蜜粉。 哇，我特别喜欢这个系列的盒子， 非常好看， 就是哎呀，好上档次。 对。还有这个就是花钱比较多了，这个是迪奥家推出的限定包包， 但是迪奥的这个包真的是不走寻常路，而且我觉得迪奥的这个包很奇怪，他们在设计上啊，不但是那种比如说保守派比较雍容华贵的姑娘们喜欢，同样潮人也会喜欢，它比较坚固，混搭的风格。 是的，这也是他们家这个同系列的小方巾系列。 哇， 如果有人送你，你会开心吗？ 开心， 但是应该不会的。 好现实、啊、 希望大家继续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直播平台一直播搜索到活力酒吧，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酒吧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收听收看到今天的女神百分百了。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奇妙的旅行。那在进入这个环节之前，我们要先来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我们今天雨佳他带来的他的最新的 MV， 对不对？叫做《想你在每个夜晚》，要不要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 这首歌，怎么说呢？就是让人可能你看现在过节气氛比较浓哈，像我们这种单身汉啊，就会可能会想到一些比较美好的画面，但是又有一点小伤心的那种，就是也提醒着大家嘛，就是不要等错过之后才知道了，失去了以后才知道。 所以这首歌是写给谁的？错过了谁？ 没有写给谁吧？没有一个特定的人，就没有一个特定的人。 OK， 但是 就这样一个小情绪， 对，就是一个小情绪，就是可能都快过节了，你心里边总有在晚上总有会想到那么一个人。 希望能找到一个比较安定的那样一种感觉。 没有错。 好，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想你在每个夜晚》。 当我们有一天失去，才会珍惜曾经的美好。你离开，我一个人过得很不好。我总会想起我们在一起时候的味道。 自己做吧。 常会落单，也常常会习惯。 想说， 我每天都学一道新菜。我想寻回那些我们在一起的味道。 哇，我想说直接放入我们今天奇妙的旅行的片花了。结果我真的不得不想说一句，这个 MV 拍得太走心了，戏演得很不错哎。你有没有想过往戏路发展，李佳？ 没有，其实我本身是演员来的。对，我是演员转歌手。 心里在默默地说，我是专业的。 还用找你说吗？我专业还用找你讲？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酒吧，或者是在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找到活力酒吧来收听收看今天的女神百分百。接下来就正式进入我们奇妙的旅行。 说走就走的旅行，总会有欢乐和奇遇，美丽随心所欲，奇妙的旅行哈，我们的 party 要开始喽。 我们的 party 要开始喽。进入到这个环节呢，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雨佳有跟我们说过，他之前是在澳洲留学了6年的时间， 澳大利亚哈， 对，在悉尼。所以你可不可以来给我们大概讲解一下你在这个国家留学了6年的感觉是什么？ 其实澳大利亚这个地方，就是我认为啊，国外所有的节日跟国内不一样的地方，可能就是氛围吧。 就是、他们氛围会很浓很浓。 对，很浓烈，就是平时大街上没有人，但是一到过节的时候，你就会想，哇，这个城市哪里来的那么多人？就根本就，就你根本就想不到，哇，哪里来那么多人？你知道？就还有，很多人有个误区，就是澳洲。说到澳洲就会想到袋鼠嘛、那其实袋鼠肉真的很难吃，所以不要去吃袋鼠肉了。对，这个在国外的节日里边可能会有一些地方会吃到这个肉哈、对，但是并不是很好吃这个肉。 所以是什么样的一个口感？很想知道。我是听苗山问的。 很硬，对，就真的很难吃这个东西。 你会读心术。 所以你是想知道的吧？ 我什么时候我都想知道。 好，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雨佳也给我们准备了一些他在国外所经历过的一些节日的图片。我们先要来聊哪个节日？由你来决定咯。 都可以。 那不然我们来聊一聊在那边华人的春节是怎么过的，好不好？很好奇。 就是在那边华人的春节可能跟国内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因为就是外国人，可能他们也会 参与到其中，所以说其实在大街上，在至少在悉尼这个城市，华人因为比较多哈，所以春节的气氛会特别的浓烈，跟国内一样，甚至来说可能会比国内还要的就是有氛围，因为它会大街上挂满了那些红的灯笼啊，然后它还有一些特殊的像游行啊这种。对， 我现在放了一张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图片里面，哎，稍等，图片里面还有那种舞狮，哎，就是非常中国元素的一些东西。 它反而会比中国的就是中国过春节会感觉更加的去，因为在国外的华人他会觉得会每逢佳节倍思亲嘛，就会更加的想念祖国。 大家会抱团吗？比如不认识的人也会一起 会大街上，就只要是华人嘛，那大家都会非常的友好啊，就一起过节嘛。 哇，那也是很暖心了。 对对对，就感觉跟国内的这种不一样。 对，而且刚刚我看那张图片里面，有外国人在那个舞狮旁边，再给大家放一下这张图片，也是很开心。他们可能对于这样的一种文化，也是就如果没有见过的话，也是会觉得很新鲜的一种感觉。 对对对，可能来说外国人他都会加入到里边，对，他也会跟着我们一起过节，所以说这个就会觉得很好玩。中西大家都没有这种文化的这种差异啊，感觉就是都融入到了一起那种氛围。 吃东西上呢？ 吃东西上可能 会吃饺子吗？ 都会有，哎，就是国内过节国内过春节会吃的东西在国外都会有。 不是自己在家里做是吧？ 是。下馆子也有啊， 做的比较多，相对吧， 做的也比较多。 因为我觉得在澳大利亚留学啊，说实话你不会太觉得在西方国家，因为那个 人太多， 就是我们国家去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刚刚不是说你有半个班的同学全在那边吗？ 对对对，而且半个班都在悉尼，就在他上学的地方，还有大概四分之一班的同学在 墨尔本。对，我就知道。 对， 为什么？我还以为是在伦敦啊和什么美国的人会比较多，或者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应该是华人学生最多的，然后就是 美国， 然后 英国，对， 新西兰， 对， 你看我 基本上都是这些地方。 我每年同学聚会啊，高中什么同学聚会，初中同学聚会，大学聚会，在北京的真正不超过10个。然后我们打开手机，我们现在看在留学海外的同学打一个招呼，然后你就发现我澳大利亚的同学会那个一个镜头塞不下。我说我们都赶到这个地儿跟大家连个线，我们说就感觉主场都已经挪了，就真的特别多。现在全世界就是我们的华人都很多，所以把这种中国的文化和元素也带去了。 是的， 其实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样的国家，他们是相对比较移民的国家，然后外来文化比较多。 对， 所以就是早期去的华人可能以中国南方人比较多，像广东啊福建人， 对， 所以就是文化上面就是他们当地华人庆祝春节的形式可能也比较偏广东福建他们的当地文化，对吧？ 对对对， 比如说舞狮，我看刚才那张照片， 对，还有划龙舟， 对对对，这些都是南方一些。我考你一下，你在澳大利亚待了这么久，你是哪里人？ 我是上海人。 南方？哦，你是上海人。 对。 哦，那你一定不知道，太好了，可以考了。你在澳大利亚看到的舞狮啊，每年无论是开业呀，都是因为广东人比较讲究嘛， 对， 无论是开业呀还是新年，他们都会舞狮。那南狮和北狮到底你觉得就你看上去哪儿不一样，你知道吗？ 你为什么要这样为难嘉宾？ 终于感到了主场的 心。好，你可以先想一下，我们上半时段马上要结束了，先跟大家说声拜拜，然后下段时段一开始就会让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大家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我是苗山。 我是戚玉佳。 一会儿见喽。 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 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青春不是年华，是无边的憧憬，是恢宏的想象，是炙热的感情， 加个快点， 是美丽的象征，是无穷的希望，是力量的绽放，是勇气的勋章。12月29日，北京青年广播邀请你参加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共迎2018，共享青春芳华。 到了北京时间的4:32，这里依然是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大家好，我是苗山。 我是戚玉佳。 珊珊你怎么了？装什么可爱？ 不是，你知道吗，就灯一晃吧我就亢奋，然后我已经把戚玉佳好带的带沟里了。 大家我的语调都变了。 是的，进入到今天的下半时段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搜索活力982来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面有很多朋友来进入了，比如说欢迎这个倩倩还是西西。 对， 他说好喜欢，是他很喜欢我们今天的嘉宾吗？谢谢你， 品味。 是的，以及思玉、思月、竹苍、白飞，还有各种朋友们， 飞斋居，我的天哪， 名字都很复杂。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那刚刚上半时段留了一个小话口，没聊完。 对， 还要不要继续为难一下嘉宾？ 怎么样，大来宾？我刚才想忍住，你知道吗？就光我们半时段休息的那一两分钟，我在想告诉他还是不告诉，做决定不告诉。 真没告诉我拦住了，真没告诉。 其实我想了一想，就是 先来重复一下问题，这样刚进来的朋友们可能不知道。 好，我们欢迎所有网友朋友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我们一块互动一下哈。就我们这个问题，就是很多在留学海外或常年生活在国外的朋友会发现，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啊，或者是喜庆的事儿的时候，都会举办这个舞狮表演，但是在国外，尤其是华人聚集地的这个舞狮，所舞的狮子的这个方式到底是南狮的舞法还是北狮的舞法？南狮就是南方舞狮，北狮就是北方舞狮。我刚才也问的这个问题给我们的大来宾，你到底能不能就看上去能看出，一看就知道啊，这舞的是南狮，啊，这舞的是北狮。 其实我想说，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南狮和北狮。 我也不知道哎， 啊，真的。 但是我听说，就是因为那个狮子上，可能我唯一能发现不同的地方啊，除了颜色以外，那应该就是它头上的那个绣球，有的是一个绣球，有的是两个绣球，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然后其他好像就没有了吧。 你真的很会为难人。 对，其实还是有点难。 你来解释一下 呀。因为我以前去那个民俗文化局采访过，所以我能分得 清。不然你也不知道。 对对对，其实是很难，一般人都没有关注。其实大家仔细观察会发现，在北方，比如说过春节的时候，因为那个小齐你是上海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北京去过庙会。 小齐嘞。 好，你喜欢这样我这样叫吗？ 可以随便 叫名字，好生分，你知道？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在北京过春节。春节期间呢，北京的很多公园有庙会，庙会是一个很传统的形式。然后大概初一、初三的时候都会有那种舞狮表演，二龙戏珠，经常是会发现一个头后面有很长的尾，就像刚才你提供给我们那张照片看到那个尾特别长，在人群里，通常这个就应该是北狮。而且这个猪 这二龙戏珠的珠是一个人、啊、拿这个杆上面带着一个像珠一样的一个道具吧，对吧？ 是。 其他人跟着他。 我不得不说，小苗，你的知识很丰富。 对， 我这样听起来 词穷是不是？ 这样我喊你小苗，你难道不觉得很生分吗？ 哦、好亲切。 老派， 我们接都接不上。 但是南师，你看南方这个广东人讲，你会发现我们看武打片的时候，一些这个道馆什么道馆武馆，他们就会有这个主动负责武师这项工作，因为他通常是有两个人，一个人抬着头，后面那个人扮演这个师的这个身子和尾部，所以一般是两个人完成的，所以这个师的这个身体比较短，而且他所谓的猪通常会举的比较高，他们会像爬一个架子一样爬上去，最后含到那颗珠的时候，他会下来一个像一个长的对联啊，求一个喜气。所以这个所谓的珠，它不是一个人拿着到处戏的、哦，你懂我的意思吗？ 懂啊，你知道的太多了。 就是举个例子来说，黄飞鸿里演的那就是南师。 哦， 在庙会里看到，就是在北京的庙会里看到就是北师。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比较有观赏性的应该是南师？ 其实也不是，你就看那个身子特别长的那种，需要好几十人那个种是北师。 哎呀， 那就两个人完成的。 其实无所谓了，大家了解一下也就好。 我今天才知道我这么词穷， 主要是想让大家分清一下南师北师，也是为了了解一下这个，但都是为了烘托我们这个过节的气氛了。 对对对， 是的。 无论是南方北方哪种文化，其实我们中国古老的民俗文化是特别有特色的，有机会大家研究一下， 特别有意思。没错，那刚刚我们的雨佳给大家分享了在澳洲那边过的华人的春节，我刚刚有看他给我准备的图片，还有国庆节。 哦， 国庆节是澳洲那边的国庆节吗？ 对对对，澳洲的国庆节。那澳洲的国庆节它主要那就跟我们可能跟我们国家的国庆节也是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比较大了哈。那就他们那当地的国庆节就是会有那种他们当地的就像骑着那些马那种像马舞一样，我也不知道怎么。 哦，就跟像仪仗队一样。 对， 其实是有仪仗队。 对，就骑着马舞啊，就然后大街小巷会把那个路给分开，然后在当中游行，绕着整个悉尼的那个城市 盛装游行。 对对对， 哇， 非常的庞大，那个会弄一天。对 啊，其实跟咱们国家的国庆节也有点类似。 对，有点像。 对 对， 都是那种阵仗很大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因为在这个澳大利亚的文化里，包括他们这个仪仗队的构成是有马匹的，对吧？包括他们有的个别地方巡逻警察，有的地方有骑马的情况嘛，所以他们其实也是对自己队伍的一种展示，但是是用游行，但是就是在文化在色彩方面用大家容易接受的方式来向大家展示。 对，这是 澳洲的，可能就更加亲民一点。 对 会觉得更加亲民一些。 是的，另外我还看到一个啤酒赛艇节。 哇，这个棒。 对，这个很想了解一下。 其实这个节日我只去过一次哈，就是因为澳洲人都蛮喜欢喝啤酒，你看澳洲人都有啤酒肚，还胖胖的那种，很可爱啊。 对 啊，对啊，就他们文化里边可能没有说太多，不像德国啊这样会太多有啤酒这样东西，但是澳洲人是真的很喜欢喝啤酒，在那边的人。那他们喝下来会把那个很环保，会把那个啤酒罐子就全部扎成像那个船一样，然后大家就 用啤酒罐子扎成船， 全部都是用啤酒罐子， 环保。 几万个那种啤酒罐子扎在一个，会扎一个特别大的船，然后那个船上面可以有的扎的大的好像能站十几个人都没有问题。 我们现在放了一张图片，上面就是比较近距离的这种拍摄，上面都是啤酒罐。 我天哪，这好环保。 你想尝试一下吗？ 我会不会太沉？ 你真的是一个很保守的人，连福袋都不敢买。 我不敢，我怕压错宝。哇，天哪，好棒。 那他那个我还想了解一点，就是他那个啤酒瓶子做成的船上面有没有限重，比如说总重多少公斤，会不会比如说如果都是那比如他可以十个人的话，那十个100斤的人十个200斤的人肯定不一样啊。 应该没有来说具体有多少限重，你扎多大你就站多少人嘛。 哦， 应该画一个图，小雨一个他的身材画在那儿是十个，然后画我是八个。就类似这样的，特别易懂的。 我不反驳你哦。 我

把我给带跑了。 看你怎么接。 我是戚雨佳。 刚才听了这首非常好听的，他戚雨佳为我们演唱的英文单曲，对，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面也是瞬间来了很多他的歌迷，都说这首歌好好听哦，还有人想听你唱现场哦。 下一次吧。 然后还有人，还有一位朋友说，可以问吗？这个问题，珊珊你来问吧。 我其实替大家问的哦，我其实不知道该怎么解读这句话。我是想问，第一种可能性是啊，哈哈哈，琪琪你很会撩妹吗？叹号。第二种是，琪琪你会撩妹吗？ 我感觉应该是第二种。我、 这纯问的是吧？ 对啊对啊，因为从小到大好像就没有人给我标签过会撩撩妹这种。 因为你小的时候没有这个词儿。 如果有这个词我觉得我也不会有人给我。因为从小我都是还蛮内向的嘛，应该 啊，就是很乖的， 对对对，还比较乖，比也没有很乖了。 我们的平台上面，肖大白说，他说他觉得雨佳的撩妹技能应该是天生自带的。 我其实刚才也想说， 对，因为我觉得他其实他的长相很讨喜， 对， 就他虽然身材看起来不是很瘦的啊，但是 哇， 我 你这个， 哎，我跟你说，小琪，不是我挑事儿、啊， 你要听我解释一下， 不是我挑事儿，我要是你，我要是你，我不能忍， 听我解释一下，不，我是觉得不是说你身材不好啦，就是说雨佳的脸看起来是那种圆圆的，然后皮肤很好，很白，就非常讨巧，很讨女生喜欢啊， 像不是那种。骨瘦如柴， 对啊，这种类型的真的很招人喜欢啊。 其实这就是那几年在澳洲吃的嘛，因为节日多啊，澳洲，然后 我什么都没说， 海鲜又很好吃， 我什么都没说。我们直播平台上面还有人问说，雨佳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 这个嘛，我可能喜欢可爱一点的那种吧。 什么叫做可爱？ 就像你这样的 180斤很可爱，可以吗？ 我先出去了。哎，你 是不是在撩我呀？ 对，你刚发现。哎，我觉得刚才那几位网友朋友，虽然就是只是通过视频画面看到他，已经抓到了内核，他自带这个技能。 是的。 哇，你看有人说雨佳你放大招了，开始。 还有很多我们的朋友们也陆续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新浪微博上面搜索活力酒吧来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嗯，寒暄了这么多，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面问。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继续聊一聊，在这个澳洲的一些节日。刚刚我们也有说到了华人春节，还有澳洲的国庆节， 对，还有他们这个把这个环保作为理念的，拿啤酒罐做成的这个是小帆船吧，算是， 是的， 对吧？ 是的，我还有看到，因为雨佳之前是给我们发了很多图片，我看到他这里面有一个我还挺感兴趣的，是叫做袋鼠岛，这是一个景点，对不对？ 对，这是个景点，没有错。嗯，然后。在袋鼠岛上面，其实在整个澳洲啊，你随处都可以见到袋鼠，就袋鼠不是什么特别稀奇的东西啊，就你在路边也可以看到啊， 就像在奈良随时可以看到鹿一样。 对对对，而且袋鼠是真的会打拳击，这一点真的要小心哦，就不要去招惹袋鼠。 什么意思？它能够随时开启搏击模式吗？ 对对对， 真的假的？ 它如果站起来了，那你就要小心了。 哎，我想提问一下，就是怎么样就可以把它这个搏击模式开启呢？嗯， 就你惹它嘛，拿石头，对啊，拿石头可能吓吓它，它就会站起来了。而且它站起来之后，它就很难。再轻易的放过你，他就一直会追着你，对啊，然后你经常 场景是可怕的吗？ 其实很搞笑，因为你经常会在路边看到两只袋鼠在那边 打架 的。哦， 那袋鼠如果和人打起来，是攻击力很强的吗？ 哦，应该会吧，因为它毕竟也很重啊，很大。真正的袋鼠会很大，不像你电视上看到那种 站起来 很小的、很可爱的， 站起来跟我一样高是吗？ 那比你高多了呢。 哇，那我打不过。 比我看上去还高啊！ 天哪！ 哎，我突然想起你提到那个奈良，奈良就有牌子，上面写着"鹿出没，请注意"。然后那个，所以我在想，那个澳大利亚很多区域肯定也会有这个"袋鼠出没，请注意"。 对对对，但其实澳大利亚 比较可爱的动物呢，应该就是考拉，因为那个性格就会比较温顺一点。 对啊，它那么小，反正打架还打不过我嘛，太小了。 其实也不小，也蛮大的。 真的？ 对。 我们直播平台上面有朋友问说，雨佳，你有没有被袋鼠拳击过？ 那可能你们应该见不到我在这边对录。 真的吗？ 对啊，上节目，因为。这个袋鼠拳头很重哎，真的会很重，嗯，可能被打一下会打进医院哦。 哦天哪！ 所以也提醒在澳洲旅行或者是留学的各位，如果你们要在路边碰到袋鼠，千万不要轻易招惹它，尤其是喝多了的朋友，不要看到袋鼠之后没事闲的欠一下打人家一下。 特别关注这一点，就是欠，就是招人家， 对。不要招人家。好，另外刚刚在上半时段，其实一开始雨佳也跟我们说了，说不要吃袋鼠肉，然后我还也很想给大家看一看袋鼠肉是什么样子的。今天这边有两张图片、看起来是很美味的呀。 其实看上去好吃并不一定好吃嘛， 但是我个人觉得，凡是这种稀有的动物还有这个受保护的动物都不是特别好吃、是不是？肯定不好吃。 其实你去澳洲就完全没有必要你去吃袋鼠肉这种东西，因为好吃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就是这个那个、 你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呀、你的脸就证明了澳洲东西很好吃啊、天哪， 我感觉下节目我要跟你打一架、 我跟你说这又不是我挑事儿啊，我要是你我不能忍 不下去吧。 节目快结束了，我想含泪和雨佳说一下，我只是为了效果，请你不要攻击我。好了，其实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面朋友们也是，我发现你的歌迷们都非常的可爱，他们都很活泼哎。 他们是不是亲的呀？ 他们开玩笑，他们说7年前拿石头跟袋鼠打架的是不是你？ 我觉得这个朋友特别逗，刚刚写，谁说我们琪琪胖？我们琪琪不胖，我们都是潜力股，为你打电话。 那你就是说他胖哦？你什么意思？还有朋友问说，考拉可以当宠物养吗？ 哦，那肯定是不行的，考拉很臭哎。 哦，真的吗？ 而且它是一个纯野生的动物，对吧？ 对对对， 不适合家。 虽然它没有攻击性，但是我感觉这种野生的动物，它还是有病菌啊、危险啊。 你们家后花园有大树干吗？有可以荡秋千的大树干吗？没有的话就别养我。考拉心里想，可以让我荡来荡去的大树干吗？ 行，进去。好，今天在我们奇妙的旅行环节呢，雨佳也给我们推荐了很多在澳洲的一些经历，还有一些节日的氛围，以及重点一定是要跟大家安利的一个事情是，千万不要招惹在马路上的袋鼠，这袋鼠很可怕。那我们直播平台上面也有很多朋友提出了一些无理要求，有一些比如什么 真的特别无理， 撒个娇啊这些的就算了。但有一个，我想听你们在节目最后完成一下。刚刚有一个朋友说，可不可以比个心给大家，给你的歌迷朋友们比心，可以吧？ 比心吗？ 可以比个心 吗？ 来，把镜头给你。哇， 这样吗？ 哇 哦，现在又撩了很多人，你看。 如果我是你，就把那个心抬高点，把一边脸挡住。 这样会显瘦吗？ 对， 是这样。 显得很瘦哎！我把镜头给你一下。 好，现在是你了，快。 是这样吗？ 是的。还有人提示说琪琪，请你对镜头下巴低一点。 大家都是操心操个稀碎啊， 非常可爱。好，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谢雨佳来做客我们节目，很欢乐的一个小时。那也希望以后如果有新歌呀，或者想来我们节目玩耍，也可以随时过来玩。那明年要提示大家了，从2018年的1月1号开始，我们女神百分百要正式升级为2.0版的潮流梦工厂，会是在周一到周日每天晚上的5点到7点和大家见面。 对，而且就是如果想买便宜东西，全世界的逛，周日的时候关注苗山为大家主持的玩转市集，还有我跟小航做一个数码节目，现在好像应该是周五了，是吧？就其实我并不是太懂数码，但我跟小航老师可以学习一下。如果到时候哈，小齐同学感兴趣的话，带着歌一起来。 对，如果你到时候想减肥，可以来我们健身环节。我们节目非常的丰富，也感谢在直播平台上面一直现在还在进入的大家，非常感谢。不要走开，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酒吧活力榜。我是小雨， 我是苗山， 我是齐雨佳。 再次感谢雨佳，拜拜， 拜拜。